后有外语，我和你行不行呢？ 行啊。 啊，我真的。 1872游花园由儿科圣手周海光。 点解你唔讲埋你个名字？ 迟近嘅，你自己惹翻你祸，你就要搞掂。 咁啊，布咧 嗱咩嚟噶？ 唔知点解你唔讲埋个名嘅？ 吓咩嚟噶？ 你哋快啲出电话啦！ 喂，真系好听个麦克风，你讲啊！ 喂，真系爆 嗰啲二零一二啦， 好听， 你 讲 啊！1872， 游花园，阿恒， 阿恒点啊？ 系冇，我想讲一个过关嘅趣事啊！ 耶、 yeah! ！好曱甴啦，咁啊， 定啲 啊？点啊？唔定。 我过关嘅趣事就系我。08年咁啊，喺英國喺 London 過去 Paris 嗰度， 係應該好遠嘅喎，照計 喺點喺度過啊？ 你都你搭Eurostar 定搭咩啊？ 搭 Eurostar 係 哦， 咁啊過咗差唔多成個鐘頭都過唔到關。 點解咧？ 點解係我過安檢嘅時候咧？咁啊經過啲咩金屬探測器啦，我又過唔到啦。咁然之後 X 光機咧，然之後就又過唔到啦。咁啊不停咁響喎，咁啊將我背囊所有嘢啦，咩底衫褲啊，乜嘢都倒曬出嚟，再過一次都過唔到啦，搞咗成個鐘頭，最後先過到。 有咩事 啊？咩原因啊？ 咩原因？佢話我身上有爆炸品啊！ 咁、哦、你 check 到啊？你身上面有冇譬如做个手术啊？啲螺丝喺个身体里边咁样？ 唔系，我身上其实冇嘢嘅，其实咧系因为我最紧要系我人过到，应该系话我个背囊我件行李过唔到啊。 哦，因为你体质太高添。 以为你个人好硬净啊，好硬净都越跌 咁汗啊，汗。 咁其实 会。冇最後咧係話我個背囊咧有呢個硫磺粉咯。 硫磺粉啊？你有宿營咩？ 唔係，咁我個背囊之前去過露營咧，咁啊飲嗰啲硫磺粉。 啲狗聞到係嘛？ 唔係啊， 唔 係 啲狗係部機啊。佢部機一路過咧，然之後都 check 到我係有呢、这個有呢、这個佢部機嘅畫面咧，係顯示有個爆炸品嘅形狀，然之後係紅色即係 alert 咁樣咯。 咁得意喎！啲機咁勁喎 ，sensor 硫磺粉㗎， 應該係。 係啊，我喺香港搭飛機嘅時候過關過到㗎、啊，入境又入到，但係喺英國去法國嘅時候就過唔到啦。 你言下之意， 喂，咁樣你 飛機上面 咁樣，你唔係一包包粉就砌炸彈嘅啫，咁硫磺粉咁跟住咧，即係你沾染咗喺個袋入邊， 佢驚你背 囊炸彈。 咁系点啊？ 佢惊我背囊里边有炸弹啦，佢 check 晒， 咁但系倒晒出嚟冇啦嘛。 系啊，佢差啲想解开我袋嚟 check 啊。 会噶， 咪咁 end 咁你都要焗戒啊！如果过关，大佬， 你话我哋，你话你惊蛇躝个袋咯，所以就抌咗硫磺粉喺个袋度。 点讲咧？法文 super snake， 即系我哋识英文啫嘛。 系咁，你系咪好难沟通咧？当时 唔系英文。 其实系啊，因为其实嗰时我好心急啊，因为我赶住搭个火车噶嘛。咁啊，然之後搞咗勁耐，咁我個人已經矛啦，咁啊，當時自己一個朋友已經上咗車咯。 哦。 咁啊，然之後得我自己一個咁啊，然之後咁啊，好矛啦，咁啊又唔知點樣啊，唉，想不斷咁過即係不斷咁話，喂，不如你俾我走啦，我你睇我樣子正咁啊，都 點講嘅咧？呢件事係 冇得咁嘅喎。 You look me 啊！ 冇咪 look me good good 咁啊 ！Look me good good。 喂，咁嗰件事点解决呢？快啦， 冇点样解决，冇啊！最后佢之后再攞嗰啲攞嗰啲唔知咩试纸咧，然之后喺我背囊系咁查咯，咁啊后屘走咗劲耐，唔知攞验乜嘢先验到啊！原来嗰、那个背囊曾经沾过呢个硫磺粉，咁最后要帮我走啦。 终于系搞几耐？总共个几钟啊？ 个几钟？ 个几钟啊？个半钟啫。 赶唔赶到车啊？ 我赶唔到啊。 哦，咁你朋友有冇走咗啊？有冇等你啊？ 我朋友最后喺法国等我咯。 哦， 好朋友啊， 啱、 okay、好啊， 咁佢都唔知啊。 好啊，多谢你电话， 多谢肯， 唔该你， 拜拜， 拜拜， 1872， 游花园， 名 啊，望 阿康， 阿康，你叫做咩啊？打电话做咩 啊？打电话系想讲题目噶。 边个题啊？ 边个题啊？ 我有过关噶。 过关， 过关，耶、 yeah。 系啊，可以开始讲咯。 系，请讲啊。 就话说咧，嗰阵时小弟三四年前去日本啦，去完日本好鬼死攰啦嘛，咁系翻嚟嗰程嘅啊，咁 shopping 完啦个同学。 哦 ，OK， 系。 系啦。咁、okay. 样咧就话住喺度排队预备上机，咁要过关，有啲关员会检查你噶嘛。咁咧就咁啱撞正嗰时有艺人藏毒事件咧，咁嗰阵时就车得特别紧，咁我排队期间有个女嘅关员就过嚟啦，指住我条裤， 指你条裤， 系啊，跟住做咗个叫我除嘅动作咯。 哇，正， 系 打咩打咩， 系啊。跟住我就喺度問佢答咩答咩呢度，我同佢，我用我有限嘅日文同英文去講，可唔可以入間房啊，或者去啲冇人見到嘅地方啊。跟住話 here， 係啊係，佢就指住呢度，跟住繼續做佢除嗰個動作，同埋揾佢個，佢有個掃人金屬定唔知咩個 掃人金屬， 出曬 啲 係咪 喎？ 嗰個金屬 唔係拉入房先叫佢除咁， 係啊，佢揾 我除啊，佢指住我除啊，而家 冇理由係咁嘅喎， 掃人哇，呢、這個勁喎、啊， 正喎、啊，跟住咧， 同埋嗰個唔係佢不斷用嗰個金屬探測器嘅手提嘅，就指住我， 停止器嚟㗎係嘛？ 可能係、啊， 跟住咧 就係咁咯，跟住我就喺度擾攘咗好耐，同埋好攰啊 ，shopping 完咁喺度講住一大量香港人買嘢係咁，咁就好攰，開始掹掹地我話No， I can't take off my pants here 好大声，都唔系好大声。跟住后屘有个男官员咧就好好识少少英文咁样过嚟 ，no pants the bell 咁样。 哦，除腰， 除腰带 啊， 咁啊，就直情系金属问题啫。 个嘟嘟嘟咯， 系系。不过正常而家个， 诶，咁你自己蠢啫嘛，人哋叫除带，你又饮除裤， 好难。 系啊，佢系做除裤， 你 见 到你都即刻除噶。 唔系，我行咪行咪除晒先嘅。佢叫我着翻，唔该，先生，你着翻去啦。 唔该啊， 系咁咯。后屘 就执。 后屘我问翻啲喺日本做嘢朋友，佢哋话原来咧好多人都系喺个皮带扣入边藏毒，所以会有个咁嘅要求。 同埋好多时系牛仔 boot 咧，都系藏毒嘅黑点，即系 boot 个踭。 但系皮带扣可以藏到几多毒咧？ 我系嗰啲大大个嗰啲，可能货自用嗰啲咧。 货自用都要捉嘅。 唔系嗱，好老实讲，好老实讲，如果我谂嗱，如果你个皮带扣好大个，我嚟藏毒咧，你攞嚟衰咩？你过关实俾人抽秤啦，系咪先？咁所以咧，我估啊，嗰啲皮带扣藏毒咧，系有一个特制嘅嘢，可能个扣唔系好明显嘅，但喺后边装龙料都唔定。 系 啊，我净系知道有段时间啊，系咪日本定系你电爆炸头咧都要抄你个头。 系咪？ 藏到噶，你唔觉噶？系啊， 落爆就爆 你摄咗好多嘢落去噶，都要抄抄抄抄。 成只曱甴可以抌入去啊！ 好耐咁样，我要查啲上嚟嗰时候放。 爆炸啲系可以摆好多嘢噶， 绝对系。 唔系， 我想整个。 嗰阵时，阿边个杜德伟都讲过，佢要系除牛仔 boot 啦，嗰啲鞋争藏毒。 应该嗰啲鞋，系啊，好啦。 咁咯， 咁你除裤啦， 下次唔好咁快除裤啦，傻佬。 唔系本来开心噶，但女友喺后边嘛。有个日本女士叫你除裤，其实几开心咯。 你啫，哇，系咯，两嘅，你啫，系啊，哇，好威啊，思想要收你线。 哇，真系嚟晒大嫂啊！ 咁帮人哋叫除裤做乜？只咪打 pat pat， 你咪除饱佢咯。 都开心嘅， 如果实有嘢， 我真系冇呢啲经验，通常都帮我除埋嘅。 邓小平。 僭建酒池玉楼，刘虎晓波林五公斌林峰华叔王伟基阿姑儿祖祖小 S 蔡康永李兆基李嘉诚。飞埋瓜达尼都震惨晒， 特首转装，扎苏建装，摄得发光，要落千万块糖。 这广东歌靠那谁作好香港？ 你讲，你讲。 排名不分先后，左中右中间二零一二，你错定唔错？达明一拍 ，I'm so proud of you 啊 ！Yeah， 喂，三个题啊，我小昆虫啊，咁啊冇人讲啊罢啦，冇晒仔嘅世界。呢个世界冇紧张嘅原 来系，头先系教人 哋对唔住， 斗气唔系一个方法嚟嘅，而家系自己用。 原来完美世界系呢、這个世界冇格仔嘅恐惧，几开心得噶？你明唔明？ 我想听下咧啲曾经你经历过嘅难关啊，即系你试过过渡咗噶啦，打电话上嚟话翻俾我听个方法嘅，鼓励下而家面对难关嘅朋友啦。阿宝想听咧就系你过关时遇到嘅有趣事啦。咁啊，另外咧就902仲可以斋开，仲可以鬼故，打电话嚟啦。 商业电台叱咤903，除了有高清903，仲有丽音903。 好，而家可以开始讲啦，预席位先啊，一、二、三。 预席位。 唔系泰文啊。 哦，泰哎呀！ 我做乜打俾你啊？如果唔系， 喂先。余志伟， 余迪伟， 周海光， 周海光， 阿布， 阿布， 两百只爽的船， 游花园， 温真团温熟，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一， 时通团电零， 打电话嚟1872903至905啦， 三十万六六六，拖了十万六六内，两百只爽加上三团虾。 未装 Hong Kong Two Bar， 都快啲装 Thailand Two Bar 啦！叱咤903丽音广播， 选择麦琴。 1872 游花园 名 阿芝， 阿芝点啊？阿芝， 喂，我讲过海关啊， 系 好啊，海关二哥， 咁咪咁我过我嗰阵时咧，我又有把梳咧，就系、 是啊、有 把梳，即系嗰啲有电芯喺里边嘅，即系嗰啲日本卖好大把，咁、哦、你梳 个头。 吓？ Electrical 啊！ 我个梳嚟噶，唔该个梳锯啊！ 系啊，嗰啲梳系 好正一个，佢好正第二个梳。 唔系嗰把梳系好，即系佢嗰个梳个位系好多针咁样吉出嚟，因为佢 哦针梳。 即系总之就唔知点就系佢就卖点就系你梳嘅时候咧、嗯，你本身好即系头发好多一条条弹出嚟，咁你梳完就冇噶啦，就好顺。 我甩晒嘅会， 即系有啲负跌唔系正跌。 类似嗰种系啦系啦，即系嗰种咁啊卖，咁我嗰阵时即系我就即系用惯咗，咁你唔用唔得。咁我嗰阵时赶住喺 LA 飞翻去 Florida 喎。 啊 ，Florida， 咁已经系 有迪士尼嘅 佛罗达州， 咁已经系赶时间。 佛罗里达州啊，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啊， 我都有 冇错？拉多， 佛罗达， 佛罗里达州咯， 佛罗里达州啊，系嘛？ 系啊， 系咯， 好嘢喎你。 佛罗拉多，佛罗拉多州喺边啊？冇噶， 嗰个系 Colorado 啊，你明唔明啊 ？Colorado 喺边啊？ 咁咩咧？ 系 Colorado 中间 ，Desperado 咧？ 喂，讲啊，马斯达， 要拉度咧，要拉度咧 ，DiCaprio。 佢玩翻， 繼續。 咁好趕，執得好趕，咁 pack 啲行李，咁就擺咗，咁佢擺咗把所有嘅 hand carry 度。咁我 suppose 應該就要拆咗個電芯先嘅。 係啊。 咁我就即係真係太趕，咁塞曬佢就算，咁就即係去過關啦。咁過海關咪有個 X-ray 嗰個機，咁咪有嗰個你要擺呢個行李上去碌一碌過去咁樣。 係啊係啊。 咁就有兩個，通常有兩個嗰啲 immigration 嘅人員喺度，一個就睇住個電視。一個就看住，即是在那個前面，那個機前面。那我那個擺，因為我是 我係趕到係我差啲 miss 咗班機咁樣嘅，咁所以我就好緊張，即係快啲過，快啲跑去個閘咁樣嘅。咁佢過嘅時候咧，咁你睇住你自己嗰個入去，同埋即係你睇住你自己個行李入去，我睇住佢喺嗰個通常嗰個電腦個 mon 睇到唔係真係你個物件嚟噶嘛，係出邊即係佢嗰啲個 outline 啊，有啲乜嘢唔係話真係睇到 的，好似負片咁。 係啦係啦，咁我見到我嗰個入咗去之後，其實差唔多佢要出翻嚟噶啦，佢撳翻我嗰個入去喎。 哎呀！ 咁我心諗嚇，唔係啊，我有啲乜嘢啊？即係我又喺度計緊，即係我仲有幾多分鐘啊？咁樣呢啲啦，即係太趕。咁佢就停咗喺部機度個 mon 嗰個人，佢就同企喺個機前面嗰人講，就話你過嚟睇下。咁好啦，佢睇啦，即係佢哋傾偈都幾大聲。佢話你望下上面呢嚿，你睇下咩嚟嘅？呢個係咪 sex toy 嚟㗎？咁我聽到 咁樣講啊， 因為佢實在太大聲啦。 唔係，但即係佢會咁講出嚟啊！我唔係話你 sex toy 嗰樣嘢，我 我諗佢哋可能要問清楚究竟嗰個係咩嚟？你覺得會唔會 咩人睇咩嘢嘅呢啲？ 咁因為我諗佢 shape 出嚟都有嚿電就成啦。 佢自己玩過先會知嘅， 同埋會自然真。 因為佢就 好普遍啫嘛，嚟美國咁人帶 sex toy 去旅行一定要添啊。咁你會老公喺身邊嘅咩？ 冇係 喎， 所以一定要添。 哇！真係，因為佢哋就開始講話，咁真係有人喺架飛機度會做呢啲咁嘅嘢。 哇！咁啊告得佢嘅喎。 咁 喺廁所得㗎， 咁唔告得。 唔係咁，佢哋即係 都告得㗎嘛。 咁佢講得大聲。 咁我告你告佢啊！ 告我無端端告佢啊！ 跟住咧，跟住咧。 咁我好幹啊嘛！咁佢咁佢話咁叫佢打開嚟睇下咯。咁佢就問呢、這個即攞嗰個袋再碌出嚟嘅，就問我呢個邊個？咁我話我嘅。咁我好幹喎。咁我即刻就諗住拉開話俾佢聽把梳啦咁樣。咁佢唔得，你唔可以掂嘅喎。咁佢话一定要系佢哋开我个袋咯， yeah, yeah, yeah. 即系唔可以 开啦，咁快啲啦。 咁就咁佢开啦，咁佢就攞咗把梳出嚟。佢话哇，呢把系梳嚟噶。我话系啊，之后佢就 开俾佢睇咯。 即系佢自己攞出嚟噶，佢唔可以，我唔可以掂噶。 你因为惊你抌嘢啊嘛，如果系你自己攞， 跟住咧， 咁之后佢就开始，佢话呢个咪个掣啊，即系中间个掣。我话系啊，咁佢就揿咯。 你都话俾佢听，呢个系 sex toy 嚟。唔通你入厕所试下，等佢梳第二度。 佢自己联想咗，以为系唔知梳啲咩啦，肯定 梳嘢。 咁之后佢就揿咗个掣，咁之后佢就开始震我只手，又喺度震，又问我：咁你点样梳啊？我话你就咁梳咯，即系就咁由上到下咁梳。佢咁梳完之后会点啊？即系佢只手一路讲，佢只手一路喺度震，因为嗰个机系即系嗰把梳系使乜震嘅。咁佢喺度话：咁梳完会点啊？我话会直啲咯。佢咁你喺边度买噶？我日本啊。佢咁系日本先至有噶咋？我话系啊，即系我已经好唔耐烦，但系佢又好有兴趣咯，对嗰嚿嘢。 系，终于 完咯。 但系问题系侧边系好多人排紧，但系好多人听到佢哋有嗰、那个。 系、哎、其他嗰啲人一睇就知道系嗰啲乡下佬啦，点会系嗰啲？不过咩都可以系 sex toy 嘅呢、這个世界。 系啊， 汽水罐都可以系嘅。咁点样完啊？咁攞唔攞得翻啊？ 攞得翻，咁把梳嚟。 上次可乐樽啫。 我仲要系嗰啲长身嗰啲添啊，150。系咁，跟住点啊？ 咁咪佢咪问晒话我究竟系点样用噶？点之后喺边度买啊？几多钱啊？咁就咪收翻埋佢咯， 可以俾翻你，終於都 係啊。 咁但係搞咗你幾耐啊？ 差唔多三個字啊。 哇，都唔好耐啫。 佢趕住上機嚟講就好耐。 趕唔趕到啊？後屘 嚇？ 趕唔趕到部機啊？ 趕到。 咁你上到飛機有冇用啊？嗰把梳 冇 用？你唔係咁用嘅咩？ 應該咁呢啲係帶咗去落咗機先用嘅。 哦，有計劃啦。 其實佢真正嘅 sex toy 就收到另一度，呢個 sex 呢個梳只不過係假象嚟啫，係咪咧？不过好多人都系去旅行嗰时，去旅行嗰时带按摩器，你估真系爱嚟按摩咩？ 我唔识呢啲嘢噶， 系啊，真系。 但系知啊，咁你而家仲有冇？你本身有冇呢啲胎嘅咧？ 我真系冇。 嗯，嗱，阿迪伟有咩人都有嘅，你唔系人嚟嘅。 你问迪伟，你上嚟广播度问迪伟攞一个。 迪伟送我俾我， 佢即刻扮俾你睇得啊！佢本身一个 sex toy。 我用个唔好用，即刻可以送俾你。 系咪啊？ 好啦，知多谢你电话啦，瞓得好啲啦，今晚 拜拜。